兵网首页。 好，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跟随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回到30年前那个曾经青春激越的边疆农场，探访那座虽然落着尘埃，却永远无法被淡忘的那一代人的青春家园。 知青，这个是个中国独有的概念。 作者马原1953年出生在辽宁锦州，曾经当过知青、工人，后来在西藏做了7年记者。 50多岁了，这群人今天应该是大多数还都生气勃勃在这世界上存在。我希望这个戏能把那些人暂时的带回到，哪怕2个小时，带回到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就是一块儿体会我们当年一起经历过什么。可能每个作家都有一种写历史、重说历史的愿望，虽然这个愿望不一定特别强烈，而且这个戏是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以后，20-30年以后，是我们当事人都人到中年以后，那么今天写它怀旧，如果是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应该就是在它已经成了历史之后，应该是我自己的眼睛，我们许多知青当年知青的眼睛，是怎么回望这段历史。 30年前的那次运动，先后让1700万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可这部剧呢，并没有关注对那个时代的评判、反思和分析，而是因循着现实主义风格，去关注每一个有着勃勃生机的青春个体。陆高是一个高大挺拔的小伙子，为人正直，棱角鲜明，既不媚上也不欺下。他很看重尊严，在这个小小的知青集体当中，他最有威望，连厂长也惧他3分。陆高有条跟他形影不离的狗，叫陆二。 过年了，等我今天分了红啊，给你买一顿肉吃啊。走，小青。 这是姚亮，他个性爽直，心里很崇拜陆高，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农场里，他还有一个比他大1岁的姐姐，叫江梅，是他母亲认的干女儿。可最近江梅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大家都在猜测着谁是孩子的父亲。 你放心，只有你一位关心他，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 小秀，你告诉我是谁干的？ 江梅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我要知道谁干的，我宰了他！ 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龄，跟每一件事儿都较着劲。您瞧，这简陋的房子里还住着一大群这样的年轻人。 谁放了一宿萝卜屁啊？一点都他妈不讲共产主义！ 行，就你事儿多， 你这大过年的也不让回家， 多事儿啊！ 就是啊， 吴副厂长， 鸡蛋多， 没有你才是副厂长。 妈的， 屁拍的不是地方。 哦，我就不想放假过年，他上面要来检查工作，刘大川不也没辙吗？ 我看你整天耀武扬威的，真以为大川把你提拔成副长吧？ 你想过谁呀、啊、你？不过刘大川也真损，他要明天就拿红旗，让咱大家伙陪吧，那年也不让我熬过。 这可是你说的了啊！哎、要不今天收红啊，我早溜了。 吹牛皮，我见你的。 行，吴头来了，怎么着？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 问我，我问谁去？ 我就问你，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一定分嘛？ 对 呀、 啊。 二狗，起床了， 起不来了， 起不来你起啊你！ 哎，胡头，二狗啊，昨天也不知吃了什么了，肚子疼，哎呦，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一会儿就往外跑一趟，我数着累。13趟， 哎， 好，13趟。 我跟您说啊，二狗那稀屎拉的黑，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您说我跟他住旁边，我真是等了八辈子解围了。哎，胡头啊，您要是不信，您趴点闻闻。 这，你小子没句真话。 哎，胡你王八犊子！ 你骂谁呢？ 我说胡你，我王八犊子，行吧？ 少你俩行不行？他拉屎我咋没见呢？今儿早我去厕所了，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 胡老师，拉放后面了。 哎，对呀。 哦，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哎，都想走了。 姓胡的，你把话说清楚，别含糊其辞。 说啥？ 你们是谁？ 没说你。 哎，那你说谁呢？ 就是谁啊？ 我说人， 胡的。谁让我拉屎？我说谁了？咋的了？你们都看看，这都啥时候了？我还没起床，你干啥呢？ 你他妈瞎找啥呀？ 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 口气别那么冲嘛！胡头是我让他进来的，有什么话对我说。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他出身好，很强壮，但性格有些古怪，大家都有点怕。 老大姓胡的，我再说一遍呢。我走，我走。 二狗，起来吧！ 哎，我说姚亮，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军帽，你不腻歪呀？ 就是，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 我看呀，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 就拿这帽当媳妇得了。 那军帽也得要，媳妇也得娶呀。军帽是大老婆，姜梅呀是小老婆。 别把姜梅往身上 扯。哎，姚亮。问你点真话，那姜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 哎， 你就不想当那个爹啥？ 哎，我看当时是你搞大的。 哎，还鸡巢子了呢？我开玩笑吗？ 哪儿呢？你也这厕所这埋的，明儿弄点灰垫不垫吧？一天他妈拿家伙破本瞎出了啥呀？啊！让他民兵给我砍住二把屁，吐血的头花子。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越听就越明白。 这组织要说真话啊！ 真话，我拉了8趟， 不是13次吗？ 是13趟啊！八趟没错。 那谁说13次？ 他说，我说的是8趟，你听错了。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 我听见他说拉8趟。 哎， 二狗是说8趟。 这，你刚才在吗？那是二狗说的吗？那是二小子说的。 我不管谁说的，反正8趟。 对， 八 趟。什么的？咱问问黑枣。 黑枣啊！ 哎呦，厂长，年货都备齐了吧？ 嗯，这咱穿上点。这都是 黑枣啊！二狗拉稀那事儿，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你给做个证。 去你妈的！谁给你做证？ 二狗，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那胡强明，我在外面厕所，怎没见有人拉的稀屎啊？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面。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 我怕传染给大伙儿。这立即传染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哎，二狗，这是要人道主义啊！ 厂长，前两天食堂杀猪豆腐，怎么不干了、啊？ 对， 就是这个吃豆腐容易得中囊虫病， 没错， 出人命坏死人啊！ 厂长，食堂里大家伙吃豆腐肉的事儿。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 你给解释解释。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带工啊，破坏生产这件事情。今天县里要来检查， 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我拿谁是问？ 行，厂长既然说了，以后解释，以后解释可以，但必须解释清楚。 厂长，要说破坏，我揭发。 你说， 刚才吧，胡副厂长在这挑拨关系，他说，妈的，刘大天这小子真鬼啊！他为了平田地，拿咱大家伙陪绑， 是 妈连年都不让好好说，什么这妈那的， 说 来着， 胡副厂长是你。 对，是他说的， 没说我是副厂长。 我是说按年更好，把检查组来。我说了吗？我是 你妈妈妈说的吗？ 回去用你妈的尿盆子把这嘴洗干净了，再跟我说话。 是， 一会儿我就找你算账。小子，刘二狗，你说你把这稀屎拉到草垫子上了，你别拉跑屎，你跑两三百米，哎。今儿组织上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诚实。 哎，厂长，我一般拉屎之前我都运动一分钟，这样可以收缩肛门肌肉。医生说对痔疮有疗效，那我有痔疮，大家都知道。 是，是，是，是。 厂长，十男九痔，我也有。 啊，你别来凑热闹，你还有啥？ 他真有，不信你问王大夫。 我信是。你要是不想在这老实待着，我给你找地。 哎，我咋的了，厂长？ 挺好的。咋地？咋地？叫啥来着你？ 二狗， 二狗，一会儿你带胡，不强进，一会儿你带胡强到南草店子把你拉屎的地方给我找着，胡强找着以后上厂部上我汇报。哎，这样， 哎，厂长，你欺人太甚了吧？你管天管地管你拉屎放屁啊？要找你们去找，找着了趴地上闻闻是不是新拉的，不是的话再找，找就算，找不着拉倒。我看我拉稀拉出孽来了， 你小子挺狂，但我又找不着呢。 找不着来找呗，我反正拉了，你总不能再让我给你拉八泡吧。 厂长，你家胡头家还有那么多贫下中农老师家都养狗，那么多狗不早就把二狗的稀屎给吃了？ 哎，你养狗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啊！今儿我要说的是你们二狗啊，早晨代工破坏生产这件事情，厂部要追查。 哎，厂长， 接了，要严严严严肃处理。 厂长啊，今天的事儿，你非要追查呀？ 是厂部要追查， 那得先查胡头。哎，首先是胡头挑拨大家和厂长关系的， 对。 其次，胡头领导不力，哎，其次胡头谎报军情， 对。 三罪并罚，你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这事您怎么管啊？ 厂长， 你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二组，你听好了，上午二组不抽工了，不用干活了。坐下来开路线分析会啊！我从思想深处把这根源给我找出来，不能让他散会。 咱开会，看看缺谁。 哎，胡总 啊， 这女的咋一个都没来啊？ 是不是， 就是啊， 女的都下地干活了，跟一小组并在一起。今天光这些男的开， 那不好，那玩意儿阴阳不调啊。 就是 下地干活的干不好，开会的开不好。 哎，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啊？今天早晨厂长说的那些事儿，大家都听到了。就那几个事儿，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谁先说？ 我发言。 我来了。好，郭博， 您来了。 行 啊。 这块怎么样啊？ 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哎，好，郭博。回红之前，还照往那一样，念点毛主席录。 哎呦， 好。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解压每一个同胞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下面我先公布工分，再公布扣除口粮和伙食费以后的余款啊。念到谁谁答到。卢高 到。 啊，你声不够高。卢高 到。 好，3195分，剩21.74块。 哎呀， 余震 到。 3065分，余19.33块。 厂长，厂长，这是我。 什么什么？ 李强，李强， 别老抽我抽我，说什么外号？2980分，剩18.44块。 谢谢他了。 姚亮， 嗨， 2900分，剩17.5块。 行，姚亮， 冷朋友，姚亮。 李总 到。 5075分，剩47.17块。 行，太多了啊！ 向人学习，干得好。 记错了， 现在没那么多 呀。苏俊秀。杨梅 呢？任务歇着呢。 你去把他给叫来啊！叫来。 啊。 啊。 好。 哎，厂长。我的呢？ 叫啥？ 二狗。 二狗。大，好名字。 魏二更。 魏二更。 没人耕。爷，你干的不咋地呀、啊？1070分，欠场部3.45块。 在这座今天看来故旧的青春家园中，年轻的他们有着叛逆的思想，也有着懵懂的情感。 你信也不写一封，面也不见，你连点良心都没了。 我对不起干妈，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 你 是不是怀上孩子了？ 这还用问吗？ 可是你还没结婚呢，那咋办呢？ 现在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 那谁干的？ 谁的又能怎么样？ 就没别的办法了？ 该想的法子都想了，还是没办法。 那咋办呢？ 你总问那咋办，你说能咋办？一个女孩子走到这一步，除了死，只有把孩子生下来。可我现在还不想死。 那你想生？ 我怎么会想生呢？ 你又不想死又不想生，那你咋办？ 我没办法。小亮，啥都别跟干妈说啊。 我妈来信总问你怎么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找村长。 找谁？ 那天负责的，他谁？我找他。 不要你管。 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我说了不要你管，该找你的我会找你，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 可你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那就是还不到该告诉你的时候。 啥才是时候啊？是等你死了，还是等把这孩子生下来啊？ 你喊什么？你嚷嚷什么？你凭什么管我的事？你凭什么？ 凭你是我妈的干女儿，凭我。 这是我的事，我不要你管。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应该知道我。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但是已经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了。我已经不是，我不是。 我不在乎。 我在小亮，你还是个孩子，你还什么都不懂。 没那么傻吧？19岁的男人是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我最讨厌别人老说我是小孩。 有些事儿，你以为你懂了，其实你只是懵懵懂懂。你是男子汉了，可有些方面你还没有真正成熟。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你也听不进去，以后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现在明白。 那是你自己以为。19岁的男子汉想听懂20岁女人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小亮，听姐的话，把这些钱给干妈带回去。过年了，是姐的一点心意。姐自己没法回去给干妈拜年了，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跟人斗气。我真怕看着你跟别人斗气，可以早挺狠的，别惹他啊。 我一点都不怕。 叫你别跟人斗气就是了，特别别跟黑嫂那种人。姐没法照顾你了，你自己好好的。 毕竟还很年轻，面对着命运的残酷，他们只是束手无策，只能无助的叹息。对这样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子，高傲的陆高心中也有着微妙的牵挂。 哎，几斤啊？ 3.5斤。 多少钱姐？ 1.6块，总共收了我5块钱。哎，刚才那是江梅吧？ 啊， 她跟你说啥？ 他让我给我妈带20块钱回去。 他怎么认你妈做咱妈的？ 我妈说他后爸是个畜生。 他亲爸亲妈呢？ 亲爸走了，他妈在家以后病死了。 这江梅的命也真够苦的，又就把肚子搞大了。你说他以后可怎么活？ 不想死总能活下去。他要是答应，我愿意跟他结婚。 结婚？ 嗯。 你养个老婆再带个小杂种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想帮帮他，为了他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闹恋爱了是不是？想女人了？ 不是，真不是。哎，真的，我连那手都没碰过，我向毛主席保证。 女人有啥意思？一碰就出麻烦。 我绝对没碰。 女人是祸水，碰不得。 吓死我了，又管啥事呢？ 妈的，一年白干了，一分钱没挣到，还欠他们3块多钱。他妈不然过年，求人也得过年呢。 谁家的？胡强， 不知道哪头谁的，大过年的，总得接点婚姻啊。晚上你买酒，我炖鸡。 行，我走了啊。 哎， 陆哥，我走了。 哎，杨亮，别忘了买酒啊。 好， 陆哥 啊， 哎，别光顾着给陆二过年，你不看看那谁去？ 谁啊？ 嗨，装啥糊涂啊？别人也许不知道，我二狗啥不知道啊？ 他妈臭小子，少给我放屁！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露一个字。 妈的，你少说一句， 没人搬大窑卖， 肯定不走。哎呦，吴强来了，他肯定找鸡来了。 你怕他把人家跑？ 啊，不行，我一跑他更怀疑我了。 哎呀，诺儿，吃这么好的肉，这肉好几块钱的吧？ 5块。 你可真舍得。 你过年不舍得给老婆孩子买肉吃啊？ 那是。我杀猪了，卖了几斤肉，再杀两只鸡，这年也就凑合了。 啊，太凑合了。我在这抽筋拔骨干了一年，一分钱没挣到，还欠你们3块4毛5。跟我比你太凑合了。 这咋叫欠我的呢？那要真欠我的，咱俩就一刀免了。 你别老说那光棍话，你给我掏3块4毛5给我还上吗？ 我吃错药了，我该你的。 你哪能啊？ 我才吃错药了呢，我他妈一年到头带着耗子，连嘴都填不上，还欠这帮狗杂子3块4毛5。我他妈在吃错药了吗？ 这咋说话呢，二狗？ 你咋叫连嘴都填不上？你看我给你算，你这个菜金钱、口粮钱都扣完了，明年一年吃饭你再也不用花一分钱了。不过像我这样，一年才挣1000多工分，那还好意思说这说那？ 那黑点挣得多，不也就那点钱吗？那有钱活人，没钱也死不了。 哎，我想起来了。你小子，你今天不是拉稀吗？你跑出来干啥？ 我那被窝子一股稀屎味，我出来透透风行不？你要批准我就待会儿，你不批准我就回去。 我看你纯粹装病。 小胡子，得饶人处且饶人，好不好？这大过年的，你说损话不怕叫风伤舌头？ 那意思，我跟二狗是闹着玩的。二狗，咱哥俩说啥都没个正经是吧？ 是啊，他妈今天早上差点把我整死，弄了半天你跟我闹着玩呢。 你说话可别丧良心啊！今儿早我明知道你装病，你吃病饭我说啥话？ 那你还想说啥呀？ 行了行了，过年了，都给我说点过年话 啊！对，我祝胡桃永远健康。 你狗嘴是吐不出象牙来，永远健康。哎呀妈，你这是，这今天我这耽误公务了，跟你俩我怎么找鸡去啊？哎，你们看见他说一声，我丢了一只鸡吗？ 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话你应该跟姚亮讲啊。 那不一样，姚亮还是个孩子， 他更希望你把他看成一个男子汉。 他希望什么是他的事儿，我找你不是要说姚亮，我要说我自己。 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来找我说你的事儿。第一，咱俩不熟，从来也没有深谈过，更谈不上知心朋友，不是吗？ 可是你帮助过许多人，知心当中谁有为难的事儿你都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我从来不管女生的事儿。 不对，你只是不管我，你明明知道我的事儿。 我不知道。 你知道，而且你是唯一知道我出事内情的人，你不敢承认。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怕什么？ 我从来没怕过任何事儿。 你对别人可以这么说，对我却不可以，因为只有我知道你的内心。你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你其实很脆弱。 真新鲜， 陆刚，你要真是个男人， 你敢和我面对面不闪烁其词吗？ 你太小看陆某人了。 那好，第一，你知道我出的事儿吗？ 知道。 第二，你知道那个人只对你有所顾忌吗？ 知道。 既然你都知道，你为什么不管？ 凡事都有规矩，你的事儿不该我管。 你说该谁管？ 反正不该我。 该谁？ 至少姚亮就比我有资格。 他怎么管？再说他有什么资格？ 他喜欢你，他可以为你牺牲一切，这喜欢就是资格。 那你呢？ 我， 如果我没摊上这回事儿，如果我还是女儿身，你会喜欢我吗？ 我不会喜欢朋友的女人。 我不是谁的女人，尽管我怀上那畜生的孩子，可我仍然不是他的女人，更别说姚亮了。我一直拿他当亲弟弟看。 他喜欢你，这谁都知道。 那是他的事儿，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是我想要的男人。 别说了，有些话永远不要说出来。 我不。 你有什么话就全说出来吧。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想你是姚亮的朋友，你想我是姚亮喜欢的女人，你想你不该对我有想法，你怕别人说长道短，你怕姚亮因此误解你，你怕影响到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我是个男人，我那么想有什么错？我为什么不该避嫌呢？对于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误会更叫人难堪呢？ 想说。 窦高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想让大家过年都能吃上肉，于是从邻村偷了一条狗。为了防止别人找上门来不好解释，他又亲手勒死了陆二。 哎呀妈，太小了！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这叫天上龙肉，地下的狗肉。 那叫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 啊，行，你找驴肉出去。 哎，说，这是哪来的肉啊？ 哎，陆哥把陆二勒了，让咱大伙过年。哎，狗肉可大补啊。 就是，快听，今天还是你掌勺，你勺有准儿。今天晚上你还是咱们的掌勺大师傅， 保证人人有望。 哎，来来来， 别 抢， 别抢， 别 抢 着！ 别抢！ 哎，同学们，战友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革命的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他说：“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善罢甘休的， 这下姓刘的玉都没柴烧了。 这回啊，事儿闹大了。 谁干的这么绝呀、啊？真绝！ 没了，这人偷了 什么呀？ 帽子，军帽让人偷了。 这就是那次改变了几个人命运的军帽事件。那顶看似普通的军帽，他在姚亮的心中却是神圣的。 跑不了，找不到帽子，我死不瞑目。 就这些人，别人没有胆子进这屋偷东西，帽子离不了这屋，你找吧。 妈，偷到我头上来了！哎，来一下，哎，请来一下，哎，来一下，哎，请来一下。 诸位哥们儿，对不起，我叫醒大家也是万不得已。我帽子丢了，就刚才的事儿。我刚才和陆高在房间场上有半个钟头，也看不见这房子的门。我先问一下，是不是有人拿错了？拿错了不要紧，谁都有拿错的时候，现在拿出来不晚。谁拿错了？有拿错的没有？ 别这么啰嗦，谁拿了痛着拿出来。今天大过年的，咱们大家伙没事，要是翻出来 翻，你翻什么呀翻？ 那我就对不起大家了，请你们把箱子都打开。 我告诉你，公安局也没有这权利。 谁他妈心里没鬼，趁早把箱子都给我打开。 你要翻可以。姓姚的，你要是翻不出你的军帽了怎么说？ 在谁的箱子里翻出来找谁说话。翻不出来帽子是我得罪大家，谁想怎么着啊，随他的便，我奉陪就是了。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大家可都听到了。你翻，你让他翻 翻。 你问姚亮，他俩我能拿你东西吗？没有没有， 小庞子 没有。 二狗，二狗去哪了？今天晚上谁看见二狗了啊？ 什么声啊？ 什么 声 啊？家没 声 了！ 啊，房子， 哎，拿着， 没 声 了！房子可完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一个女孩子走到这一步，除了死，赤裸把孩子生下来。我不想死。 那你想生？ 我怎么会想生呢？ 又不想死，又不想生，那你怎么办啊？ 誓不为人。 我说你的嘴没有刚才那么硬，是不是陆高不在？陆高哪儿去了啊？把他的小兄弟扔在这儿就不管了、啊？ 不是陆高鼓动你翻大伙的箱子吗？ 是我丢了帽子，我翻的箱子，我不用谁鼓动。陆高在不在，我姚亮照样。 哼，你照样什么呀你？ 照样不把你黑枣当玩意儿。 要是我一个人，我放你一马。今天你过分了，你翻了我们十三个人的箱子，我们不是窝头，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现在是替十三个人在说话， 有屁可放！ 啊，你嘴硬。姓杨的，你看看是不是地点？ 哎，看太凉了，非得找帮忙上的炕翻。 哎，二狗，看这样子，这孩子不是江梅的呀？ 你说江梅也伤了？ 哎呦，江梅生孩子你不知道？ 你再不看，老子可就不管了我。 那时候啊， 全农场都闹慌了，你还不知道呢？这是谁的？ 我刚才有出子不在这儿。 这孩子是谁的？ 捡的，我捡的。 你这亲戚还要捡孩子的？ 是男的，男的女的？ 男孩。哎呀，这骨头都碎了，咋整的？啊？ 我问你，这帽子谁的？ 你的？ 我的？没错，我的。 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我一顺手， 不是故意的。 哎呦，二宝，二宝，快点，快点， 应该我下手。二狗他活该他， 我也活该。 真没看出来，二狗还有这么好的人缘，这堆臭狗屎。 我是没人理的臭狗屎！ 快等我回去，我还有话说呢。 我说。 哎，姚亮，陆高让我告诉你，哎，他走了，不回来了。 为什么？他说不说为什么？ 没说，他就让我告诉你。对了，他让你找找天梅，找找那孩子。 哪个孩子？哪个孩子呀？ 找江梅。 闹了半天，江梅的孩子是陆高的。闹了半天，你个大傻子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整明白呢你？陆高，你来呀！陆高，你来呀！管管你的小兄弟啊！ 黑刀，你干什么？ 不要黑刀！不、啊！ 短短的几分钟，青春那跳跃的光芒就黯然消失了。姚亮跛了，黑枣也跛了，还有二狗，那个懵懵懂懂，蔫头蔫脑，有点油滑，有点算计，也有点随遇而安的二狗死了。他不仅仅是因为姚亮踢他的那一脚，他得的是癌症。江梅这个弱小的女孩子终于不堪刘大天的一再凌辱，也跳井自杀了。只有黑枣和小秀两个人坚强地活着，走到了一起，共同抚养着江梅的孩子江海和陆高的孩子江河。两代人红红火火地开着一家餐馆，叫做军帽餐馆。可这一切都是姚亮在30年后无意中光顾这里才知道的。 关于那个曾经是他的青春偶像的陆高，原来也有着他自己的秘密。那天晚上，二狗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往回跑，正撞见了陆高。 哎，你是谁呀、 啊？二狗吧？ 你他妈闹什么鬼呀、啊？你 吓死我！咋的？ 什么呀？ 好东西，你儿子？ 去你妈的！ 你真是你儿子，刚生的，他妈死了。 谁死了？ 他妈张寡妇满坛死了。 死了？ 死了，我亲眼看见的。 你怎么去他那儿了呢？ 把他接过去。 你咋去他那儿了呢？ 早上我不是把刘大天家柴火垛给点着了吗？我这去北边靠山坡，我一个同学那儿躲了一天。我刚才往回来的时候，我路过张寡妇家，他们家门口，我听见里边鬼哭狼嚎的，我就推门进去了。他疼得在炕上直打滚，死去活来的。 后来呢？ 我也慌了，哪见过 这？后来呢？ 后来就没动静了呗，喊啥呀？这身子一抽一抽的，再后来连抽都不抽了，我就傻在那边眼瞅着他断气，他死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想到这孩子，我也不在乎解他裤子了，管他人都死了，这孩子屁股都已经露出来了，那头发胳膊腿还在娘肚子里呢，大概是难产吧。我费劲巴力把这孩子拽出来，找了把菜刀，把连肚脐那个带子切断，这不就出来找你来了吗？ 二狗，二狗，你先回去 啊。 把孩子送回去， 啊、 我去看看死鬼。 哎，你儿子你还没看一眼呢，这怎么的啥事儿啊？ 二狗 啊， 二狗 干啥呀？ 二狗，二狗，你看这是姚亮的帽子 啊， 是他忘在大榆树上了 啊， 你赶快给他，他都找疯了 啊。 二狗，你再告诉姚亮，我不回来了。 那边 别，二狗，让他跟家里说，管管这孩子。 嗯， 管管这孩子！ 哎，儿子，看你猜的是个啥题？作孽干啥呀？多凉啊！ 刚生了就把他抱出来，能活吗？ 我不知道，要咋办呢？ 哎，那江梅他能愿意吗？ 江梅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就怪了，江梅要是不愿意，你敢把孩子抱出来？ 二狗，这是什么？ 什么啊？ 姓苗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顶？这炕太凉了，大家帮着烧烧炕吧。 看这样子，这孩子不是江梅的。 你说江梅也生了？ 江梅生孩子你不知道？ 你再不看，老子可就不管了我。 全都厂都知道了，你不知道？这个是谁呀、啊？ 我刚才出去了。 你在这儿？这孩子是谁的？ 捡的，我捡的。 真新鲜，还要捡孩子呢？ 捡啊！ 哎呀，这骨头都碎了，咋整的？咋整的？ 都他妈滚开！ 滚开！ 咋整？我问你，这帽子谁的？ 你的？ 我的。 没错，我的。 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我顺手，我 不是故意的。 二狗。 对于那个曾经接纳过他们也伤害过他们的土地，他们有悔有恨有牵挂也有怀念。 这些年里我读过一些书，我知道实用主义思想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功利的黑枣， 姚亮，二十多年过去了，等于又过了一辈子。我当年真的那么坏，真的那么不可原谅？ 我看呢，不能原谅的是你，是你那顶金帽。为了这么一顶帽子，二狗死了，你残了，你也残了。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也是你们大家的命， 不叫军帽饭馆，姚亮他能来吗？你们都能来吗？ 进入池口，我总觉得某种特别亲切、特别亲切的东西。我一直也闹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样让人难以忘怀。 生命之树也许不会回黄转绿，但埋在心中的青春家园却常会在不经意间射出一簇光芒。熠熠的光辉中，那火红的年代和跳动的青春还都依稀可辨。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编剧马原，导演王岩松，剧中陆高是由陆军扮演，姚亮由王维斌扮演，二狗由李春波扮演，江梅由梅婷扮演，刘大天由孙海英扮演，黑枣由张喜前扮演。朋友们，我们回忆过去，意在使人们对今天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令人羡慕的年轻人也应该珍惜自己那令人羡慕的青春。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大荒